光明顶。 陶杰、鲍伟聪。 本节目只代表主持及嘉宾个人意见。 47个泛民的人士呢，就而家仲喺度争取保释紧，就未完吓。咁啊，因为案件审理中咧，就冇乜必要去详细评论。反正呢件事前因后果个个都知，但我觉得比较啊有象征意义嘅咧，我觉得唔系巧合啊。拣喺2021年2月28日落获。228 是台湾228事件。 你在这里说台湾228嘛。 嗯。 本来我是不是应该忌讳这个 number？ 现在我就明撼你。所以现在成为香港228事件。这个呢 ,47 人正式控告，全部控告啊，违反国安法。不是四个啊，是47,ok? 我现在就同你明撼。那你怎样啊，所以呢进入一个香港是进入一个新的时代的啦 ,ok? 嗯。 好吧，简正啊，简正就在2月28号落获，跟住点名三个人最高。下面两张左部呢，就一张头版招呼一个叫刘利群食环署。 嗯。 啊，今次呢是三大啊，第一大清場 ,ok? 第二大改組， 嗯。 第三大報復， 嗯。 大清場或者叫大洗牌 ,ok? 咁大清場叫做清場，第二叫大改組，第三叫大報復。不惜呢係會改埋基本法。不惜啊，唔好俾我講中，今日3月1號係咪？ 同埋啦，我哋都讲过啦，咁啊要拉可以一早拉，要落可以一早落，咁啊当然就要等到阿拜登啊坐稳咗总统个位， 冇错， 又睇咗佢底牌， 係啦， 啊已经知道啦，咁所以呢而家呢就放心做事啦。 你讲得好啱，所以案情呢啲我哋係无谓讲住，但係个时机可以讲， 嗯， 我哋口口声声都话缅甸呢个政变係有重要嘅时机嘅意义。 嗯， 简正2月1号， 嗯， 是不是？ 是啊，我哋讲咗啦，前嗰集。 2月28号呢就落案， 11月头个选举已经完啦。 11月头完啦。 点解嗰时唔喐手啊，军方？ 是啦。 要等到2月1号啊。 2月1号。咁3月1号呢就正式由苏慧德法官呢而家过堂审理。228落幕。 嗯。 缅甸2月1号政变，香港2月28号。47人落获，3月1号就由苏慧德国安大法官开始处理，而且呢据说踩到今晚凌晨。呢三个数字 ,2 月1号 ,2 月28号 ,3 月1号。三星连珠，仰观天象， 嗯， 你话有何意义呢？所以你要听光明顶就咁解。点解光明顶连几个月系讲美国嘅局势是讲得咁深入呢？ 啊，仲有一个巧合啦，不过呢个就唔关事嘅，就47个人。咁啊，喺日本呢就47个武士，赤水藩嘅武士呢为佢哋嘅城主复仇。啊，黐服咗年纪之后呢就一举杀入去个仇家嘅宅邸，杀晒呢啲啊即係对家嘅人，跟住即係剖腹这个切腹自杀。 又是47人 。 关什么事啊，这单。 不关事啊，不过47人因为这个数字呢， 就是。你老哥的历史知识真是无远忽界啊。 不是，但是最后是壮烈嘛，这47个人呢是 跟 你揽炒啊。即是 牺牲品。 即是在日本历史上的揽炒，因为如果他们去这样去报仇呢，其实他们知道结果，就算报得成仇呢，他们最后都要死。 这些呢就加加埋埋咧，两个词语，四个字。第一个词汇叫共业 ，OK。 嗯。 第二个词汇叫天意 ，OK。嗯、共业同埋 所以228啊、47啊呢啲数字咧，喺历史上 巧合咧， 我唔知系咪巧合，真系咁巧。 七七七，你话系咪巧合咧？七 577张选票， 嗯， 还有一个月以来连续两架波音777发现引擎有致命性的结构缺陷，其中一架就是在美国呢一起飞，跟住呢一副 engine 呢是着火， 嗯， 急降， 好在冇事， 波音 777,ok? 嗯， 嗱，你话呢啲嘢系咪天意呢？啱唔啱？我哋唔系同李居明争食啊，不过咧，即系受咗阿李大师呢个玄学嘅磁场影响。 不过咧，无论如何啦，我都成日都要讲翻，就系喺香港咧嗰啲 邪唔邪啊？ 嗰啲喺美国大选嘅时候咧， 我问你服未？ 成日喺度嚼 Donald Trump， 跟住好希望拜登上场，跟住修补中美关系，跟住希望拜登咧可以拨乱反正嘅人咧， 系啦，你 包括泛民或者民主派或者已经唔喺香港嗰啲政治嘅人物， 走咗嗰啲啊， 走咗嗰啲大大声嗰啲啊， 嗱，我哋就留喺度啦。 而家就系俾你睇到拜登上咗场，坐稳咗总统个位之后，佢只会炸叙利亚东部， 系 啊。 嗱，即系你话啦，就算呢单嘢审结，你叫我哋光明顶，我哋都好难评论，因为你百感交集，都不知从何说起。 嗯， 过去半年以来，甚至更加早，系我哋光明顶咧，系就意识形态、美国嘅左右意识形态问题，最为鲜明咁样去批判拜登及其幕后左交集团。是咪？ 嗯， 我哋从来讲话 ，Donald Trump 唔系一个伟人，亦唔系一个圣人，亦唔系一个完人，但系佢系一个至少系一个同拜登相比冇咁差嘅人。 嗯， 嗱，我哋一路咧都系用理性同事实去讲，但系咧遭到咧香港嘅一啲左交啊，嗰啲网站，嗰啲平时支持泛民，包括。立场新闻点名我陶杰呢是辱骂同埋抨击过好多次。是咪其实呢这个世界冇嘢嘅。兄弟爬山就各自努力。你可以呢去批评 Donald Trump, 冇问题嘅。我哋都批评你可以呢赞助赞呢个拜登。但是你唔好将喺香港同华文世界里面较为支持 Donald Trump 嘅咧，就开波当做仇人同敌人，啱唔啱？ 你嘅高度十分之高啦，我嘅高度低啲，即系我喺觉得两害相权取其轻者，即系我唔系讲拜登，我唔系讲拜登同埋咩Donald Trump 嘅选举，因为已经过晒去，我系讲紧你哋喺度争拗紧咩左交平权，咩BLM 嘅时候， 系啊。 嗰啲係美國國內裏面佢哋自己學術界呢、這個政界社會福利界佢哋喺度玩幾啲咁嘅分餅仔遊戲。你哋香港嘅人或者所謂亞洲嘅人你根本無權亦都冇資格去同佢哋一起玩呢個咁嘅咩種族啊咩平權遊戲。 咪囉。 最重要你睇成個世界嘅局勢。Donald Trump 就算我當佢真係種族主義者佢真係歧視女性。甚至佢真係玩女人乜都好唔緊要。但如果有 Donald Trump, 佢震得住呢个世界。 唔好讲话香港啦。 我唔系讲香港香港太碎啦。 震住世界冇。 呢个世界而令到呢冇出现到缅甸啊或者香港啊或者将来更加多嘅所谓混乱嘅情况嘅时候我宁愿佢歧视。 係呀。 呢个。 佢冇歧视嘅何况。 我当有啊。 嗱，呢啲人咪而家話啲亞裔啊，中國人啊，喺華人喺美國俾人打咧，就怪曬阿 Donald Trump 話佢咧係講個 China virus， 嗯， 係咪？ 係啊， 但係呢個 China virus 咧，係 Donald Trump 咧第一講出一個基本嘅事實，確實係由武漢嗰度嚟，呢、這個由袁國勇教授咧多次咧係驗證， 嗯， 第二 Donald Trump 講出呢個事實咧。同埋佢個班底啲人呢亦都講過呢個要同共將 CCP 同 China 呢係分開兩回事。 嗯。 咁你如果美國廣大嘅選民係有一個知識同埋教育嘅水準你係絕對分得開唔會因為Donald Trump 講幾多次 China virus 呢就走去毆打華人嘅。OK? 啱唔啱啊？ 咁當然啦，因為 喂呢、這個唔關 Donald Trump 事啊嘛，呢、這個有嘢，佢講出個基本嘅事實，即係話如果我話我講日本腦炎 ，OK？ 咁你香港人會唔會聽咗就走去啊燒曬日本仔啊開嘅嗰啲百貨公司呢個吉之島啊，同埋啊去倒位嗰啲日本餐咧？如果有一兩個係咁啊？咁系咪应该拉讲日本脑炎嗰个人？ 呢啲我哋喺年几前嗰集，我哋已经讲咗伊波拉病毒，伊博拉病毒喺啲大陆网站，日本脑炎。喂，既然佢哋官方自己都系咁样， 英国变种病毒 系 将英国拉埋落水， 佢哋又得系嘛？点解到时如果 Donald Trump 讲咗 China virus， 跟住佢就政治不正确、兼夹啊歧视，咁成个。即新聞網站你咪中國嗰啲咪要鏟起佢？ 咪係咯，呢個係擺明係唔公道噶嘛，係咪啊？你唔可以話因為你唔可以 Donald Trump 講過一個皇帝身上冇著衫嘅基本事實，然後將佢變為一個法西斯主義同種族主義煽動嘅罪犯。 嗱唔緊要，即係我而家個情況假設啊，當然嚇 ，Donald Trump 而家冇得做啦，而家成個美國翻去。又平權啊！啲黑人咧又好開心啦，跟住啲拉丁裔又十分之有福利啦，跟住女人咧又半邊天啦。咁但係跟住除咗美國之外，全世界陷入咗一種咧極權或者專制嘅統治。跟住咧啊，嗰啲人出嚟示威就會送命，跟住再落去一個又一個嘅極權政府咧肆無忌憚。咁呢個代價係咪？即系呢啲左交或者之前甚至部分泛民嘅好乐见咧， 嗱仲有啊， 所以你学你话讲得啱，其实评论有时评论 我好难评论， 评论未咗，你哋要噶嘛？ 你就嗱，点解我 而家呢个局面系你哋好多人出嚟唔要 Donald Trump 做总统噶嘛？ 点解我好难评论呢？因为喺美国嘅白左咧，佢哋好多人话 Donald Trump 咧系衰过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佢哋将 Donald Trump 当做第一敌人。包括最近有一位在香港的西方的学者在某知识分子报纸都说他说呢我很争取很支持香港人的民主和靓仔但是我觉得 Donald Trump 是一个很坏的领袖更衰过习近平。这个呢是这大半年成了西方的趋势。即是呢很多白左眼中呢川普是他们第一的敌人其他不是。我觉得这个是绝对呢是偏颇的。咁而家既然是咁啊拜登上咗台啦。但你睇拜登呢一个月嘅表现讲嘢甩甩漏漏同埋派飞机炸叙利亚同埋拜登嗰种空前弱势。係咪而家当然中间冇一个逻辑关系然后呢就缅甸发生军事政变。咁如果我用对等嘅战略我唔会去谴责缅甸呢一个军政府。我觉得拜登仲衰过缅甸军政府嘅独裁领袖。得唔得我用返左交嘅逻辑。所以我跟住四年我日丙夜丙就丙拜登。好似呢美国白左呢日丙夜丙就丙 Donald Trump。但係唔会去丙呢金正恩啊或者呢个叫做呢个叙利亚阿萨德啊又或者呢伊朗独裁者一样。对等 treatment 好唔好啊？ 好啊，好啊但系左交唔会咁同你 唔系，因为我一日变咗我入咗一个避风港，我用翻呢一个佢哋呢个逻辑咧就系、是、未来四年咧，光明顶咧就日日去逢呢个拜登，但系我哋好尊重习主席 ，OK？ 唔系我哋反美啊，而家 系 啊， 我系觉得习主席冇问题， 系啊，我哋而家挺中反美， 即系好似过去嗰四年啲白左同香港执口水尾嘅。左翼，佢哋觉得 Donald Trump 系全人类公敌。 而家跟随环球时报步伐， 咁、我哋光明顶一定冇问题、啊。商台一定有得续牌，同埋长做长有。嗱，呢个就叫逻辑啦，明唔明？好啦，广告翻嚟再讲。嗱、所以咧，3月1日开始咧，我哋光明顶如果继续仲有得做啊，就将会采取对等嘅 treatment。就是呢用返美国白左同埋海外嘅黄左过去四年将美国总统视为人类公敌而其他国家嘅独裁者紧属次要嚟到呢係重点清算招呼。你唔好怪我偏颇 ,ok? 因为呢这个是你四年呢你班左交呢是搞到我陶杰现在呢是发癫的 ,ok? 但你可以说我扮癫亦是一个借口自我言论审查不再攻击或者其实不是我从来或者批评中国 ,ok? 我现在入了这个逻辑避风港所以你不用怕。 嗯 阿鲍生你都有你愣住光明顶你一定有运行。我告诉你所以我要解返俾你听点解我两个月前其实我说我好想拜登赢呢、 哦、 你知唔知我报定呢个局㗎啦因为嗰班左交太蠢啦。 因为呢有单新闻你 send 俾我我都有睇。 哎嗱啱啦等你清算。 我 第一炮第一炮你。 即所以你我哋开头讲话真係以后都唔知点评论。 我真係唔评论我唔系讲笑。 唔系讲笑真係讲嚟做咩。 我真㗎大佬哎你讲啊讲讲。我 新闻我开咗头先。 抢咪唔系。你讲啊你讲。 美国民主党啊强调啊。州长纽约州长科莫或者叫古莫啦定系点译啦。跟住俾两个前任女下属指佢涉及肢体言语性骚扰。 嗯。 呢个科莫已经承认自己可能冇考虑到别人嘅感受同太过即系私人。咁于是呢就即系道歉。咁但系何锦丽啦即系呢个副总统啦前国务卿希拉里啦同埋好多即係 美国主流媒体 嘅平权啊女权啊或者 me too 嗰啲咁嘅阵营嘅人呢一概冇出声咁、到而家为止呢就呢單嘢呢就去到美国时间即係2月28号呢下午都未发表评论啦以上嘅人咁啊你睇到呢即係当日 Donald Trump 涉嫌话咩夜总会玩女人啊又或者佢期间又有啲所谓性骚扰啊嘅点样招呼啊 Donald Trump 同埋而家民主党嘅州长牵涉入去性骚扰。 两单。 仲认埋啦佢已经吓。 係啦。 咁但係成个美国嘅主流媒 体。 咩希拉瑞啊何锦丽啊嗰啲唔出声。 女权分子女性主义者咩学者咩嘢唔出声。最恶劣的就是副总统何锦丽因为他在州加州的时候是 Donald Trump 提名保守派法官卡凡诺上去联邦最高法院的时候就是何锦丽 head 住一班政治迫害小组带头炮轰卡凡诺话呢佢呢做咩嘢呢读耶鲁嗰时咁 ,ok? 卡凡诺系唔认唔认都唔得结果呢 Donald Trump 怼咗佢联邦法院呢一班女性主义暴徒啊系进入呢、这个系咪国会啊定系法院啊系冲击乒乒乓乓呢系敲大门。咁你而家何锦丽做咩唔出声嗱我哋喺几年前我陶杰系第一个喺呢个商业电台讲Me Too 佢成为一个 campaign, 必定将来成为一个政治打压的运动而不是真正是关心被强奸或者性侵害的妇女。必定是政治化是不是你妥他明明有 Me Too, 你就装聋作哑但是看不到。你不妥他没有 Me Too, 但是只要一个人单方面指证就全国列布是不 是 啱唔啱？ 而家咪又系咯，你科莫中招啦，咁点啊？ 科莫中招，因为但系佢系左交王啊嘛，佢个女吸毒啊嘛，纹身啊嘛，但系 Donald Trump 个女咧行到出嚟成个 lady 咁啊嘛，系嘛？喂，然后科莫咧系第一个带头啊，吓系怼啊呢个 Donald Trump 噶嘛？ 系啊， 啱唔啱？ 你喺防疫政策上面都唔同佢配合。 你睇纽约啊呢啲咁嘅嘢，而家 爆到飞起嗰时疫情， 根本系人间地狱。呢、这个咪就系科莫搞出嚟嘅咯，系咪啊？咪而家佢俾两个受害人啊，话佢嗰阵时性侵犯。我嗰阵时一早讲过噶啦 ，me 咩 two 啫？啊，而家你出嚟啊，你用翻对当日系对 咁嘅火力啊 ，Donald Trump。对 Kevin Spacey 呢个呢明星 是、啊、 对呢个维恩斯坦一半嘅火力出嚟咁我话你係平等 咪仲、okay? 有一众荷里活女星去咗边 係 有咩梅丽史翠普 啊炒埋一大碟啊巴巴拉史翠山嗰啲阿婆 我哋去晒边 ,ok? 去咗边 啱唔啱啊 点解唔出嚟讲嘢啊 主流媒体去咗边咁你喺香港嗰班左翼 包括立场新闻去咗边？ 喂，应该嗰扎又要跳出嚟喺个 Facebook 上面 tag me too 噶、哦， 系啊， 科目系性骚扰，佢认、哦，咁点解？ 我嗰阵时质疑 me too， 你执我一剂，喂大佬，好唔好笑啊？咁我今日系咪要开香槟先？ 唔系，我哋好记得嘅，2017年。女运动员吕丽瑶， 讲啦嗰个 吓，亦、都发生过依单，唔系我系要提嘅依单嘢，我哋讲。 新闻继续提啊！ 吓， 11:30，雷霆881新闻报道。 咁啊，我哋今日即系评论下呢几个月来国际大气候嗰种变化啦，系咪啊？ 嗯。咁啊 ，Me Too 嗰个问题咧，我哋几年前咧，我闻到嗰阵味咧，我觉得呢个里边有一阵意识形态，佢唔系讲法律公义，亦唔系讲常识，系咪？我都讲咗啦，凭一个人一面之词咧，呢个系唔够，何况咧？你话即时捉到都仲系话，系讲紧十几廿年前。吓、啊！呢件咁嘅事，然后当呢个叫卡凡诺，佢正要被提名做联邦最高法院法官嘅时候，就出呢啲咁嘅。你话呢个唔系政治动机系乜咧？ 喂，难听啲讲咧，呢个 Me Too 嘅指控咧，同国安法嘅地图炮威力系一样。 系啊， 嗰个追诉期咧系唔话俾你知嘅，你知唔知啊？国安 三岁都得， 系嘛？ 系啊， 即系而家一样 ，Me Too 追翻十几年前，国安法都系追翻你之前， 同埋一把口讲嘅啫噃。 嗯， 你睇卡凡诺呢件案就一个人啫噃。 嗯。 O K， 系咯， 维恩斯坦嗰啲又 仲有咧，即系尤其嗰啲泛民或者系一啲成日讲法治嗰啲人咧，你要记住有法庭呢个机制，有司法呢个步骤。如果你唔诉诸法律去解决呢啲啊非礼、强奸之呢啲咁嘅风化嘅， 而系政治化，系 而系只系利用社交媒体， 系 利用舆论。去对一个人做道德审判，跟住将佢咧就攻击，咁系完全咧同你哋平时讲开嘅咩尊重咩民主啊、法治啊、自由啊嘅概念咧，系完全背道而驰。 所以我嗰时你睇 Me Too 咧，就系一张卷嚟嘅，就考一下呢班人嗰啲咩态度。 嗯， 结果如果咧你发现咧到最尾，当你系喺度维护紧 Me Too 嗰种起控同埋起诉系有道理嘅时候咧。佢哋往往忘记咗同一本质嘅政治打压、追剿同迫害，系可以由另一个 source 系加诸于唔同嘅受害人，即系自己。 嗯， 嗱，你话 OK 系啦，咁 你话大唔大镬啊？你话，所以当初 Me Too 嘅时候咧，你就应该同我企到咁硬。系嘛？你唔好怕嗰啲咩《纽约时报》啊、咩《荷里活》啊呢啲咁样，因为咧佢哋平时咧，佢哋所接受嘅美国价值观嘅灌输就系呢几条水，呢几个渠道。 嗯，唉，所以咧，即系，唉，都系翻翻 嗱，我话 Me Too 有问题，唔等于话我歧视女性。 嗯、 okay? 嗯， 我陶杰写咗一本咧，就叫做《他的名字写在水上》，又名《群芳谱》。 嗯， 系多年前喺《明报月刊》一期写一个女性嘅 ，OK， 嗯， 呢本系文学作品嚟嘅， 嗯， 系赞颂咧我心目中崇敬嘅女性，由秋瑾至到民国女词人吕碧城 ，OK， 嗯， 系嘛，里边咧系有成十几二十个，用最柔丽嘅文笔去赞颂佢 ，OK， 嗯， 啱唔啱？但系呢、这个系感性嘅一面，亦都应该咧系有理性，系咪？ 嗯， 系嘛？一套电影好睇嘅就好睇，唔好睇就唔好睇，唔系因为嗰套电影第一要用黑人，仲要用女性，全部咧系全黑班，然后咁就必定要话好睇，系咪？ 嗯， 啱唔啱 啊？而家啲人冇独立思考噶啦，都系立场先行，系嘛？即系。你用翻同一个标准放喺佢自己嘅朋友或者佢哋自己嘅利益共同体里边咧，佢就默然不作声嘅， 系 就系咁样啊， 默不作声 啊，系啊， 呢个咁啊，系啊，啊呢个枯木啊，枯木呢度咁点啊？ 嗯， 嗱，所以西方主流媒体，《纽约时报》点？ 仲有啊，佩洛西咧？啊， 佩洛西呢，梗系唔会出声。咁如果同一件事传话系阿侵侵做， 嗯。 咁你话仲唔系对阿春春有刻骨偏见同仇恨系乜咧？当你对一个咁嘅人 是完全不讲道理，黑骨仇恨偏见的时候，那你对这个 Donald Trump 任何的判断和评论都不值得采信，是不是？ 嗯， 是吧？ 是啊， 所以这半年你看看这个华文世界是不是一只拱叶啊，你又跟着白左后面呢就摇旗呐喊。好啦，结果开心啦，拜登出嚟啦。拜登出嚟一个月，由缅甸到香港特区就发生呢啲咁嘅事。 所以咪话，如果包括埋而家香港嘅情况，你有啲时候而家呢个再讲一啲以前你已经预测到嘅事，或者系一啲评论咧，又话伤口上撒盐，即系等于你话而家拜登做咗总统啦，你依人如果你咁讲，你又话咁你系咪好想缅甸死多啲人啦？你系咪好想咧香港咧就拉多啲人啦？即系嗱，佢就会 转呢咪诛心 啦，佢就会跳咗去呢个立场去同你讲嘢啦，就讲你凉薄 抽水啦，凉薄啦，呢啲系好情绪化嘅，啱唔啱啊？所以有啲问题咧，真系讲多都冇益， 嗯， 系嘛？ 所以 又话喂，呢度有阿陶杰呢啲咧，好小气喎，系嘛？好多年前啲嘢勾翻出嚟，唔系小气，呢啲系记性好，啊，小气得过中国政府，啊，1937年南京大屠杀，年年都攞出嚟执一剂，系嘛？系咪？如果咁叫小气嘅话， 系咯，咁啊。咁啊，如果你咁讲，有人话我你支联会年年去纪念六四，又话咩？ 系咪抽水咧？ 咁系咪小气啊？咁支联会系咪小气啊？ 咪系咪抽水？ 系咯。 所以我对抽水呢样嘢啊，我非常之反感。 嗯， 因为其实咧，我哋唔系话抽水，我哋系每次将历史以前发生过事实罗列出嚟， 嗯， 作一个分析啦。我哋唔完全唔敢讲，我哋自己嘅判断系一定啱嘅。不过咧，即系抛砖引玉，由一个角度咁样去睇一件事。咁有时当然系用一啲比较有娱乐性、风趣嘅方式去表达，因为咧广播唔系 give a lecture、okay?。 我依一点咧，其实好多人都唔明嘅。不过就即系学你话，冇理由要喺节目里面解释嘅。我哋系做紧一个 show， 呢个系 show。 我哋唔系 lecture， 唔系一个课堂。 show 里边咧系有时有 role play 嘅， 嗯， 啱唔啱啊？ 嗯。 系嘛？ 或者系要照顾到咧唔同 嘅基层人士啊，或者佢哋要明白点解？ 或者想令到啲人揸紧车时唔好瞓觉啊？ 上个礼拜五点解我哋会揾阿文俊先生讲香港色情片怀旧文化咧？系你咪觉得好 cheap 咧 ？cheap 啊嘛！咁我星期五晚我请一个艺术家翻嚟同大家讲下艺术史同埋卡缪存在主义，你听唔听？你唔好唔听啊！ 吓，唔好嗌门啊！ 唔好嗌门啊！嗱，我而家预告俾你听。 系啊， 上个礼拜五你话同阿文俊讲，哇喺 度话容族啊嘛， 吓话容族啊嘛，吓三个老嘢喺度讲咸湿啊， 三个阿伯啊。 OK fine， 嗱年龄歧视啦已经。 嗯。 OK 咁快，咁我礼拜五揾一个咧青年艺术才俊。OK， 哎好啊好啊。 系嘛？嗱，我有咁高讲到咁高 ，OK？ 俾 lecture 啊嘛， 咪记得掟好多嗰啲， 有英文 jargon 出嚟， 有英文有法文噶啦，你 掟晒啲 jargon 嗰啲叫做咩啊？我唔识翻译啊，因为我中文唔好啊， 我都唔好啊， 啊， 我不嬲叫佢 咁啊，到时咧就你哋记得要吓、用呢啲咁嘅字眼， 所以呢啲咧就叫做同温层， 嗯， 啊呢班咁嘅左交咧，佢最弊咧就系长期咧系围炉取暖。是唔識嗰啲人呢就除咗佢哋志趣同埋佢哋職業呢出面啲人呢係唔識。呢、這個呢係同林鄭一樣。你當初你班左翼反林鄭話林鄭冇生活好離地話佢八達通都唔識廁紙唔識買 ,ok? 嗯。 咁呢班左翼知識分子你又識唔識乜嘢叫做難道鋪山卡同埋娃娃店同埋鹹濕先生難道鋪山卡代表嘅係意大利喜劇嗰、那个风格啊，同埋个传统嘅来自何处 咧？我话俾你知，陶生，呢个我有发言权。 系 左交系冇幽默感， 冇啊， 同埋佢哋系唔识喜剧嘅， 系唔识。 因为所有嘅喜剧一定系牵涉到 讽刺， 讽刺 抽水 嘲弄 揶揄 parody 恶搞，呢啲全部左交系会认为咧你系歧视， 同共产党一样。 所以左交同共产党系 佢咧，共产党系一个基因嚟，同归整下整下咧，嗰块面好严肃嘅， 嗯， 板起块面嘅， 嗯， 喐啲就话你歧视，喐啲就话呢啲嘢唔系攞嚟讲笑 ，OK， 啱嘛？佢又唔知道呢个世界有样嘢叫黑色幽默。我点解话俾你听喜剧必定歧视啊？呢个唔系我讲嘅， 嗯， 阿里士多德讲嘅， 嗯， 阿里士多德喺个诗学里边讲啊，佢话啲悲剧咧系我哋寻常人去睇一啲咧比我哋高级嘅人，而高级嘅人咧系嘅犯嘅一啲咧人性弱点嘅错误，而导致佢哋嘅毁灭。 嗯， 我哋喺下边咧系仰视之余。为他们的遭遇感到悲哀， 嗯， 而从中洞见到一些人性的道理，这个是悲剧。 嗯， 什么叫喜剧呢？相反， 嗯， 是我们是寻常人，但是俯视一些呢不如我们的，是比我们低等的人，他们的行为产生种种的愚昧或者可笑之处，而产生的一种呢嘲弄同埋对人生嘅讽刺，啱唔啱？ 嗯， 所以你睇老夫子漫画，有个叫老夫子，一个死板，同埋咧一个咧好老，同加一个大番薯，系生得矮嘅， 系啊，冇头发嘅， 冇头发嘅，所以你笑佢咧，一个光头，一个古板同埋老，你只叉里卓别林，行路八字脚，弱势族群，穷人。 嗯， 煮面都唔識，然後呢用嗰對鞋嘅鞋帶攞嚟當面食，係缺乏認知能力。OK， 然後呢喺《淘金記》呢個呢煮將嗰個鞋帶呀係用嚟當面條食，而你睇到就哈哈大笑。 嗯 ，OK， 哦唔係喎，呢個呢係顯現到貧窮人嘅嗰種悲哀，係笑中有淚喎。邊個去定義笑中有淚？笑中有淚是不是都是由嘲笑开始呢？是不是？ 嗯， 所以这些同一但本来这些完全没事，但是这些这样左交呢，这几十年的理论整下整下就好像基本法一样，就往解释的方向，越解释呢就越严格。 嗯， 是吧？然后呢就越来越紧呢，卒之就搞到要禁为止。现在没有没有喜剧看，我问你。对上一个喜剧系列咪 Austin Powers 咯，里边有冇歧视啊？你话 荷里活都越嚟越少啦，呢啲喜剧。 嗱，你一睇到呢个叫做全球最佳导演华裔女性叫浪迹天地赵婷，我唔使谂呢套戏一定闷片嚟嘅，系嘛？讲嗰啲咩流浪部落啊，嗰啲一睇就知啊，主题行先。OK， 嗯，我未睇啊， 唔使睇啊，我睇过啲 review， 嗯， 话闷到抽筋。系啊，你揾嗰三个Billboard 嗰、那个。 但是我觉得你讲的有些道理，有些牵涉。点解第一找一个六十几岁的主角，是吧？即是一定是不是靓仔靓女。 你是为了取悦左交影评人而拍。 第二就是那些流浪，即是不是主流 的华尔街精英啊，或者是啊那些城市的居民啦、啊。咁里面呢一定是讲好多社会的问题。咁啊所以呢应该是这个方向，但未睇睇咗之后再评论。 广告翻嚟再讲。仲有啊，呢个拜登上台一个月呢就下令飞机轰炸叙利亚。是一行同埋一句啫，你听唔到详情。轰炸边度， 佢话 死咗几多人。 叙利亚东部有新闻出过嚟话死咗廿几个。 廿几个有冇平民？ 嗯，唔知道，因为佢话武装分子。 好啦 ,OK。 嗯。 武装分子里面是不是百分之百武装分子？ 嗯。细节都不是很清楚喎、啊。 是不是未审先判？边个界定呢四廿几个人是最必致死就地正法的武装分子？ 嗯。 如果你拜登左翼政府可以未审先判去炸死几个武装分子的话，咁点解 Donald Trump 同布殊係拉咗一啲涉嫌恐怖分子混喺关塔那摩监狱，咁你话佢违反人权，混喺关塔那摩监狱用少少强制性嘅手段 是得到情报，然后呢你要拆了个关腾那摩监狱，你说不人道 ,ok, 因为呢那些战俘呢回到来呢他们有人权，他们不应该受到审判，公正的审判，同埋呢对他们的盘问呢应该用和平人道手段。咁而家你炸死个二十几个武装分子 ,ok? 炸到呢又甩头呢又甩肠，是不是呢种手段残酷过喺关塔那摩几多倍？ 嗯， 请问 咁啊？ 喂，点解中间冇人质疑你廿几个人有冇系有冇炸错人？ 嗯， 系咪？ 唉， 喂，冇玩啦，大佬！呢啲咁嘅谎言或者双重标准 ，it's been going on for 50年、60年，系咪？尼克逊又做。布殊又做，詹森又做，系嘛？成个越战里边都系咁，系咪？不过你哋呢班乞衣做嬉皮士嗰阵时咧，就喺下边闹，就话点样咧？咩未来村大屠杀点样残忍？到而家呢班咁嘅乞衣咧，唔做嬉皮士啦，着西装啦，吓、啊、 入咗荷里活啦， 做咗精英啦，做咗投行啦，然后咧揾咗个代理人上去当权啦，你咪又系烂渣？大佬是吗？呃鬼食豆腐咩？啊，几年前你说卡凡诺是 me too， 咁而家你自己隻左交偶像富富莫又点计啊？点解啊？纽约时报主流啊，唔将嗰啲细节啊爆出嚟啊？吓、啊， 嗯， 啱唔啱啊？ 唔系，所以啦，而家我好乐于见到 你叫立场新闻啊，登翻三篇出嚟解释下啊。啊 嗯，点我唔好卖广告啦， 啊，冇卖咪卖咯，唔紧要啊，系嘛？呢啲笑话啊，呢啲真系嘛？ 哦，所以而家系好希望见到美国咧，点样话啊？喺咩中美博弈里边 死梗噶， 死梗，我好开心。 喂，你睇 Fox TV 啊，嗱，嗰啲主持人 Fox 嗰阵时收尾咪 Donald Trump 后期咪都铲阿 Trump 啦， 嗯， 都话。播一段啊！阿拜登最近去德萨斯州啊，直情系认知障碍啊，系咪？ 嗯 ，What am I doing here？ 讲嘢甩甩漏漏，哎呀，我都唔知喺边度，我应该讲乜？有个主持人话：嗱，你睇睇啊，我不能够相信啊，一个咁孱弱嘅人啊，系不止系做美国总统，系世界民 众 国家嘅领袖啊！ 民主党， 但呢个唔系班农， 唔知边个议员话想收回嗰个总统发射核武， 三十几个众议院 收回核武发射权、啊， 民主党议员 牛底啊， 联署要收翻佢嗰个公事包， 系因为惊呢个总统咧痴呆过度，惊佢、 啊、 射核弹啊！ 唔系，我惊佢抽下抽下，佢以为嗰个系 laptop 打开咧，喺度揿下揿下，攞啲细路女啲相出嚟嚟游览，点知揿下揿下，嘭，成咗一粒过去北京啊！所以真系要叫佢蟹啊！话你听啊！ 你谂下，自己人嚟噶，嗰啲系 自己人嚟噶啦， 系民主党噶， 唔系啊，春啊！嗱，短短一个月咋，你点挨落去啊，大佬？ 所以 Donald Trump 咪话，即系以美国总统上任一个月嚟计， 仲有啊， 拜登最废， 扎叙利亚确咁嚟话唔知啊， 嗯， 话佢冇认可啊，吓、啊、好唔好笑啊？ 喂，个副总统要认可， 副总统嚟噶，话佢唔知啊，唔知咪唔知咯、啊，你副总统是啤胎嚟，乜都要俾你知、啊， 点解要知啊？ 你点解要知啊？ 唔系问题，唔系佢点解知？点解佢可以开口话我唔知啊？ 哇！你喂。如果我是中国政府，我睇到你咁样，我唔喺呢度落获多四十个，我仲系人嚟嘅。我系缅甸军政府，我唔拉你啊，黄山素基啊。 仲有唔好留咗泰国。 往我揸把枪揸几年。 泰国都系军政府，而家 系 嘛，一样系专制啊！你示威啊，试下出嚟，唔照拉。一个泰国，一个缅甸。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话，七成半嘅疫苗喺十个国家之手，两个礼拜前。紧急呼吁呢十个国家快啲咧，系向第三世界分配疫苗。十个国家里边，着紧咧七八个都系西方左翼政府，同埋咧有左翼势力嘅诶呢啲国家。我请问你两个礼拜，你有冇响应过古特雷斯嘅号召？ 嗯、 有几多剂疫苗？是你未用完，而家运紧过去。 嗱，咁我又要赞一赞中国，中国真系有送去非洲。啊！真系送嗰啲科兴过去啊，系嘛？ 系啊， 依个事实 系 啊，系嘛？依啲新闻我哋又啊好持平嘅，咁啊， 阿拜登有冇送啊？ 你叫拜登送啊，叫何锦丽送啊，叫加州送啊，大爱包容啊， 叫纽约州长即系性骚扰嗰个 送啊， 系咯，自己纽约州都唔好打送 佢。隔篱纽约就系阿古特雷斯讲，做咩你而家揸龙耳诊只耳啊？派啊，系嘛？ 冇噶啦。 然后嗰度放猛放诶呢个非法移民入嚟，而家我嗰头喺咁放，你搞边科咧？而家到底？ 嗯， 系嘛？ 唔系，所以好噶，其实等美国人咧自己享受下拜登呢四年啦， 慢慢叹啦， 头一个月咋，慢慢玩啦， 咁精彩啊，仲有啊，你自己话中国啊对待新疆呢啲咧系有自己嘅文化准则，咁而家人哋要你美国外交人员入嚟接受光探啊，点解你唔肯呢个人文化准则咧？你要系都要企直，唔肯趴低，光探系准啲嘅。啊！呢、這个就系 multiculturalism 文化多元。咁点解你拜登政府唔将光探嘅方式引入美国，用喺500万华人身上？唔出声 ，OK？ 冇， 哑晒嗱，逻辑问题 嗱，预言时间狼嚟紧仲精彩啊！ 你咪拜登咪种族主义者系咪啊？ 嗯， 听晚十点。